生态文明。 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，造成生态灾难。 这么严重啊？ 当然了，我国相关法律规定，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，否则就是违法。 啊，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Feel the fire in me when it shines at my darkness. Makes feel like poison. Oh yeah, and nobody else like me. Never be fine. Boy, I know you want me. Make a move after me. I don't mind if you love me. Show me you still got it. I'm being bad. 你的吸引力，就算保持警惕，也不知不觉踏入你最危险的领地。I'm in love with the body, OMG, let's keep it all night. 没有耐心，但是我绝对有耐力。翻云覆雨都忘了身处哪里。你用喘息来和我对话，没有多余的动作和废话。如何才能反击？空白的大脑感觉四肢都已经退化。But I won't stop, let me face you again, bite you again, tease you again. 火焰点燃在大脑里面，就算陷阱也会往里陷。 Baby, let me teach you how to party. I'll show you how I love it. Baby, let me teach you how to party. And I know you're gonna be happy. How bad you wanna go? I'm being lit, making you sing come true. I'm being bad. 是来自于姜艺荣的《坏天使 2.1》，这不仅是一首全新的音乐作品，也是他自己音乐态度的一种全新呈现。和咖喱、米星、Go Child 等年轻音乐人一起来合作，我们听到刚才这首歌暗色调的 Trap 曲风，比起他刚出道时候 1.0 版本的《坏天使》，真的是一次完全的进化了。首先带来是2018年第一期中歌榜最好成绩进榜新歌，这是来自于电影《解忧杂货铺》的宣传曲。李健和片中饰演小波的王俊凯一起带来这首《雾中列车》，而在副歌部分用到了日本老歌《海滨之歌》的旋律，我们就来听这首《雾中列车》。

东野圭吾想说，在近两年是频频被编搬上荧屏。这个《雾中列车》是来自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电影《解忧杂货铺》，而刚刚我们听到的是2016年电影《嫌疑人 X 的现身》的主题曲，这是陈洁仪所演唱的《清白》。当然了，还有在榜上 KK 的《白夜行》也是根据东野圭吾的小说来创作的。即将听到的是黄绮珊《清平院》，它是电视剧《琅琊榜之风起长林》的片尾曲。 长歌起，风转回廊，微微锦绣明堂。忆当年，边城战火，万里冰雪望。人间多宝，月烛门宫墙。铁甲落群银枪，盘白手如霜。灼灼堂梯，亘古自在华章。宇宙疯狂，何方？欢浪而归来，战北方，春心春雪。见月明，看层峦叠嶂。寒角金鼓，长吟千骑卷平冈。烟絮天涯，携手再无思量。烈酒当饮尽。 间，会想要台月下逢。 听到的是王菲在邓丽君去世20周年的2015年重新演绎了邓丽君的一座《清平调》。这首歌和榜上的《清平乐》都取了清和平允的含义。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，这是来自于陈明的全新单曲《此生无憾》。 此生不憾。 几分钟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 离开的让自己形容，写下了曾经熟悉的脸孔，这般注目的茫然失措徘徊惶恐，错过了太多的选择，当自己变成蝙蝠了以后，我又显得在记忆中轻轻闪过，不知所踪。

也不算崎岖经历，日子并不冷清，成熟也没捷径，流过一些泪，再说起来也平静，显得漫不经心，日子总要继续。朋友无意提起你，我不该唏嘘，都有过刻骨铭心，如果后来的人总有些细节那么像你，只是巧合而已，后来的你过得快乐或委屈我已经无从考据，后来的人曾对你，你们要在哪定居，后来的我并非情没有所依，只是偶尔想到你，不知道你的后人要管谁的心，流过一些泪，再说起来也平静，显得漫不经心，日子总要继续。我本无意想起你，匆忙时间里谁都该过站不停，只是你离开后我却把自己活成了你，不是巧合而已，后来的你过得快乐或委屈我已经无从考据，后来的人曾对你，你们要在哪定居，后来的我并非情没有所依，只是偶尔想到你，不知道你的后人要管谁的心， 2016年赖伟峰最差不过是孤独专辑当中和多位女歌手音乐人合作，刚刚听到的是才女金文琪作曲的后人，这首歌设定为对前女友的倾诉，也用了一句非常扎心的歌词来点题，不知道你的后人要惯谁的性，记得当时赖伟峰带着这张专辑做客的时候，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真的是鸡皮疙瘩都起来了，我们就来听葛大为作词周杰伦作曲张惠妹联名带信， 2007年那一首定情曲的前奏，要是依然念念不忘，太不成头，早放生彼此好好过，都多久，你怎么像标本杵在我心里头，后来的那几个又没做错什么，他们口中自私的我犯了偷窃时间的错，复制贴上你的爱也很精彩的，再被你提起是连名带姓，谎称是友谊却疏远的可以，多少人爱我偏放不下你，是公开的秘密，只剩你没拆穿我，

就是到天昏发白亦爱得年轻，不相信当天荒不再地老不透时竟跟你多相拥一次便爱多一次，怎相信最会像荡气之时可用你的名字和我姓氏成就这故事。从此以后无忧无求，故事平淡但当中有你已经足够。 刘明带姓的歌有扎心有暖心。1996年，罗美薇和张学友结婚，他在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选择了相夫教子，同时将英文名字改成了梅张，随了张学友的姓。所以呢，林夕特别写了一首歌作为礼物来送给了张学友和罗美薇，这也是给他们的结婚礼物，就是我们此刻听到的这首榜外歌《你的名字我的姓氏》。这是由拉拉徐佳莹所演唱的《言不由衷》，收录在她的全新专辑《心理学》当中。言不由衷，这首歌和张惠妹偷故事的人都是由艾怡良词曲创作的，也都是打动人又走心的佳作。而接下来我们的榜外歌是艾怡良自己的一首开年单曲《无数个我》。 门，连寂寞也成了根本。也幽默也残忍，飞泪飞痛后，我看过那个午夜的脸孔，听那呜呜呜呜呜，有人在哭。我的脸孔 十分，由我们来陪伴。中国歌曲排行榜的重播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你的收听。接下来欢迎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其他精彩节目。 给谁听？幸运。 色的天性，幸运的有你盘在手心，有一个肩膀让我靠近。经过多少等待才能拥你入怀，除了你之外谁来证明爱存不存在。 老公，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。 放生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。 啥意思？